加了。哎，对吧对吧，表了呀，加了。 他当然加了。 当然没加。 Hello。 哎。 Hello。 加了不？ 嗯，加了。加了。加了。加了。那电脑灭了。灭了。你也来？嗯？ 他还没来呢，出来。 你也来？哎，没事。出来。 出来家。 你也来？你也来？不了，不演了。 哦，怎么那么对？怎么这样不演？好的好的，没有了。怎么是在那边？呀呀，我背来了。咋样了他？ 嗯，咋样嘛？嘟嘟里边加。 别人怎加了？ 咱嘟嘟里边加。 嘟的。 嗯。 他还没看 到，哎， 他还没看到，还在下边呢，家里还不多的。 哎，咱住嘞。 家哪个的？ 哎，家嘞。 这两个不要看嘞。这车快把车拉走了。 家嘞。家家嘞，哎， 表面。